她是我的女儿，她要哭她爱哭，这天子又不是你家的天子，你管他得甚啊？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， 我说你这么厉害干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这过的门去呀、啊，哎，还指不定有康熙没有呢。 是你小人，哎呀，不要哭了呀，不要哭了啊！ 小姐，他要哭。 小奶乃是我的女儿啊。 哎呀，为何这样啼哭？莫非不愿出贫吗？ 不是哦、今日贫富相遇，我女儿渐渐生情，故而啼哭啊、 是是是，原来如此。 啊，小姐，是他言道贫富相遇，渐渐生情，故而啼哭。 啊，闹了半天是为没嫁妆啊！嘿，不用说把小姐的嫁妆都给他，就是把小姐的锁麟囊给他呀，也够他吃一辈子的了。天西凉，地凉。 东方看大地，西呀，我的身。

不敢前去。 求你给我捡去。 不放心， 快去呀。 不是啊，姐啊。 Thank you.

将我们救上岸来。适才听活泼言道，才知你在此处居住哦。 有什么不好讲的，有话快些讲了出来，我就是做。哎 呀，陈旭，想我女儿在此为父，乃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你说出此话来，叫他何言答对呀？ 你的女儿在此为仆，身穿这上等衣服，定是做了不测之事，你要与我问个明白。 待我问来。儿啊，你在此为仆，为何穿着上等的衣服啊？